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1集。我不是神经病。说话的是张嫂，她一直跟在秦宇后边，此时眉头拧着看着秦闪，几步走近，声音尖锐，包厢里的视线都朝这边看过来。宁薇知道秦冉是想要帮他拿把椅子，可张嫂的眼神很怪，一刀一刀似的落在人的身上，让人手脚都不自在。宁薇一直抿唇努力忽视着。周围传来一阵吸气声，是其他亲戚，都是羡慕惊讶的声音。没有人觉得这样不合理，似乎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应当。 我的个乖乖，58万呢，在云城买房子都能付首付了。哎呦，搁咱镇里都能买2套住房了吧。 宁薇手攥得紧，她几步走近，低声有些急地说道。 哎呀，冉冉，我没事。 秦冉仰了仰头，然后笑了，勾着唇笑，又坏又冷的那种。58万，好多钱哦。说罢，他侧眸看向张嫂跟宁晴、晴雨他们的方向。包厢灯光暗，光线打在他脸上，那双眼睛似乎更红了，微微眯着，锐意跟张扬几乎要冲破天际，表情傲，笑意否，眸光邪。 秦冉，你 我什么？宁晴张了张口。从刚开始的时候叫冉冉，到现在变成了秦冉。秦冉的手顿了顿，然后他慢条斯理的伸手拿起那58万的小提琴，掂了掂，随手扔到桌子上，微微俯身，有些暴躁又收敛的将椅子踢到宁薇那里去。小姨，你坐。他开口道。整个包厢很安静，诡异的安静，所有人的视线都在这边。宁薇僵硬着身体，有些不安。 那琴， 小姐的琴。 琴什么琴啊？来吃饭带什么琴？秦冉舔舔唇，偏头笑，眼睛似乎更红了，不太亮的灯光下，眉眼都浸染着邪思。 哔哔哔的，你烦不烦？坏了我赔你100个。 秦冉觉得他现在挺收敛的，就是宁晴跟秦家这个保姆不太上道了，天天站在金字塔尖上看人，不累得慌吗？包厢里还是没有人说话，一群亲戚静默着。秦冉下巴扬起，眼睛微微眯了眯，看到门外路过的服务员，他往桌子上靠了靠，抬抬下巴，干脆利落地打了个响指。 过来，上菜。 吃完饭，秦冉跟着宁薇、陈淑兰先走，宁晴还在应付那群亲戚。那些亲戚本来就是为了宁晴来的，并不是来看陈淑兰的，对此他们求之不得。包厢内，秦冉走后，气氛活跃起来。秦宇笑了笑，举杯，极其优雅。 我给我姐姐道歉。 这群亲戚也是一群人精，当年宁晴打死不要秦冉这件事，他们也是门清的。 哎呀，你姐姐就是那样。 表舅娘立马摆手，不在意，撇撇嘴道： 16岁就敢把人脑袋开了瓢，听说还送去了急诊室。警察当时来得很快呢。 秦冉混得很，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，以前他们经常能够看到秦冉一身是伤，现在倒是没了，但下手依旧狠，这也是这群亲戚有些怕秦冉的原因。提起这个，宁晴脸色黑了。警察这件事确实没有人跟他提过，表舅娘等人看到了，立马转开话题，笑得谄媚。 大侄女儿，这位张阿姨 这是负责林家起居的张嫂。 宁晴捏着纸巾擦擦嘴角，一群亲戚看着宁晴跟秦宇的目光扁了又扁。 啊，你看着大门大户的就是好，还有佣人。 秦宇出去上洗手间，张嫂立马跟在他后边，语气嘲讽道： 小姐，您的小提琴以后别给秦小姐看到了，到时候被她弄坏了，心疼的还是您，还赔一百倍，她赔得起吗？ 秦宇低头洗手，闻言笑了笑。 妈，大姨跟秦宇还在。 慕莹回头看了眼包厢，迟疑着不太想走。宁薇摇头，秦宇跟宁晴明显是不太想跟他们牵扯上关系，这孩子还是没有看懂。 别想了，我们回家。 他慢慢走着，脚似乎不是很利索。秦冉双手环胸地跟在他们身后。几人先把陈淑兰送到医院，又陪陈淑兰说了好一会儿子话。慕莹就一直看病房的设施。等离开病房，秦冉才往后仰了仰头。 冉冉，你今晚…… 宁薇张了张嘴。我今晚怎么了？他宁晴是个傻子吗？华灯下，女生目光丝毫不收敛，又冷又燥，冷笑道：当年你高中辍学打工给他挣大学学费，伤到腿了他不知道？宁薇沉默了一下。秦冉按着眉心，语气软下来。小姨，抱歉，我不是想冲你发火。 小姨没生气，你这都是为了我。只是冉冉，你妈她没错，你小姨夫住院的事都是她一手操办的。冉冉，你妈不亏欠我。 宁薇笑了，她伸手摸摸秦冉的脑袋，目光柔和。 还有，小姨不想你跟你妈关系太差，你们毕竟是母女。 灯光下，秦冉的眉眼都是冷的。他妈妈现在巴不得跟这群亲戚断绝关系，甚至都不想要他这个女儿，又怕那群亲戚去林家闹，生生忍着。这些事他不想跟小姨说。秦冉从兜里摸出2000块，递给宁薇。慕莹和慕南是要来一中上学吧？你先拿着。慕莹跟慕南上高中，学习上不能敷衍，别让慕南打工了。这是我打工赚的钱，不是我妈给的。 这钱我不要，你自己留着。要不我给你买两身衣服。 宁薇目光落在秦冉的衣服上。秦冉磨了磨牙，他小姨真干得出这事儿，要命的犟。当年他往小姨户头上打了10万，现在小姨那个户头上快11万了，一毛钱都没动。小姨肯定是留着给他当嫁妆呢。秦冉没说话，又把钱塞回兜里。等过2天放假，去小姨的出租屋看看，用这钱给他们装个空调。宁薇自己肯定是舍不得装的。 对了，小姨，药吃完了吧？ 秦冉又想起一件事，他在裤兜里摸了摸，拿出顾惜池给他的白色药瓶递给宁薇。这时候宁晴才匆匆赶过来，林家司机应该是先送秦宇回去了，陪宁晴过来的竟然是林景轩。 妈睡了没？你们在说什么？ 宁晴吸口气问了一句。慕莹立马抢着开口： 大姨，外婆已经睡了，冉冉表姐在给我妈拿药呢。 宁晴眉头拧着，晚上发生的一切让她丢尽了脸，在继子面前她刻意忍着脾气。可秦冉勾着眉眼，偏着头，嘴角的冷笑不屑嘲讽嚣张，挑战人心。宁晴像是找到突破口，如同被戳破的气球，砰的一下就炸开了。她音量拔高说道： 秦冉，你是不是还跟你外公一样，整天闹玩整那些东西？你外公都把自己害死了， 你们把自己整成了神经病不算，还想祸害你小姨。 慕莹跟林锦轩都没有听说过这些事，顿时愕然。青闪抬头一字一顿地说道，那是国家投入实验的药，我不是神经病。这下连宁晴都有些愣得抬头，怔怔地看着青闪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